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北京市启动电动自行车领域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举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听取了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份条例草案在哪些方面进行了修改呢？ 那么这个会前啊，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多种途径啊，向社会征求了建议。那么有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啊，政府在献血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弱化，献血工作机构职能定位不清晰，是近年来啊本市献血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建议呢，一是强化政府对献血工作的领导，增加组织制定献血工作年度计划，保障献血工作经费等职责；二呢，是增加一条关于落实献血工作年度计划的职责；三是进一步压实应急献血者预备队的建立主体，规定市区应急献血者预备队由同级卫生健康部门建立。有常委会组织人员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提出呢，条例草案对献血者的激励和褒奖不足，应当补充完善相关条款，增强公众献血荣誉感，激发献血积极性。建议一是鼓励血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献血者发放兼具保存和展示价值的献血纪念品；二是丰富个人和单位参与无偿献血的精神奖励形式和内容；三是依据上位法明确个人临床用血时只交付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成本的费用；献血者呢本人终身免交临床用血费用；献血者的配偶、直系亲属免交献血量等量的临床用血费用；取消10年内享受减免的时间限制。此外呢，针对社会各方的意见建议，也是建议增加每年12月为本市无偿献血宣传月的规定，增加相关媒体宣传无偿献血先进事迹和典型人物，以及在本市无偿献血宣传月中集中开展献血公益宣传的规定，增加血站标准化建设方面的规定，进一步完善血站服务规范，规定对献血人数较多的团体、献血单位，血站呢应当提供上门采血服务。血站应当向献血者颁发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统一制作的无偿献血证书等等。主持人。 好的，感谢靳旭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从即日起到今年12月底，北京市将集中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领域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将以电动自行车及电池生产、销售、维修改装等企业和线上平台、外卖快递企业平台及经营站点等电动自行车集中使用单位和居民小区、农村、城中村107个城乡结合部疏解整治重点区域等居住场所为主要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9个方面的内容，包括政府部门、社区、企业、物业、居民等各级各方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电动自行车及电池违规生产、违规销售、违规拆改装等问题，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在建筑内违规停放、充电问题等。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举行，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从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优势特点、初步成效等3个方面详细介绍了相关工作。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佳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实施方案具体都有哪些细节呢？ 具体分为几个方面。首先呢是重点项目方面，目前呢111个重点项目已经落地了6个，包括我们熟知的环球主题公园17，还有首开龙湖西岳天街、西单更新场、首创龙湖丽泽天街、美科洞学馆、金海湖国际会展中心。那其中环球主题公园17是9月20号正式开园，在开园的第一天门票1分钟就全部售完。 另外呢，下一步北京还将加快推动首钢原六工会综合体、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新国展237、王府井口岸及室内免税店、大兴国际机场超大型国际消费枢纽和临空经济区国际会展中心等标志性的项目建设。而在重点任务推进方面，目前173项重点任务已经完成了6项，王府井等12个传统商圈和长安商场等8家一店一测试点企业基本完成了升级改造，故宫王府井隆福寺文化金三角规划方案和前门大石蜡商圈改造提升行动5年计划也正在抓紧推进，2021北京网红打卡地的评选活动也正式启动。另外呢，在政策创新方面，目前梳理了市级政策清单89项，其中已经出台45项，计划出台22项，堵点难点及创新政策诉求22项。而在北京2021北京消费季方面呢，在这个活动中已经累计开展首发节、智能消费节、体育消费节、国际时尚节等商旅文体活动超过2000项，截至9月19号，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1成左右，那全市52个重点商圈客流量也同比增长了26.4%。大概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佳佳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中秋节小长假期间，券商加班加点开启北京证券交易所预约开户，节后首个交易日，投资者的开户申请由预约转为正式办理。记者从多家券商了解到，自询开通北交所交易权限的客户数量大幅增长，单日新开通北交所交易权限的投资者超过1000户。一些机构人士也提示了相关投资风险，中小企业成长风险比较高，发展不确定性比较强，要求投资者具备很强的专业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昨天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至0.25%之间。美联储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发表声明说，在新冠疫苗接种取得进展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下，美国经济活动和就业指标继续加强。美联储说将继续以每月至少800亿美元的速度增持美国国债，直至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根据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前景预期，2021年美国经济预计增长5.9%，比7月份预测下调1.1个百分点。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2级良。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 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 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28千赫，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人人遵守斑马线，车顺心顺，平平安安。